没办法， 还得掏钱， 里外里2.4元给他了。大夫，你可别生往下拔了啊！你再那么拔，那8毛你也退我。把1.6元掏出给他了。 嗯， 大夫不慌不忙，把钱又掖起来。 嗯， 老虎钳子不用了， 不用了。 从皮包里拿出一根老弦来， 老弦， 拉胡琴用的老弦。 嗯嗯， 那玩意儿最结实。 对啊。 这头拴个瓶子扣。 什么叫瓶子扣？ 就是逮贼的扣。 逮贼。 绑上就下不来，越扽越紧。 哦，这个。 张嘴，把你那坏牙给你绑上。 绑。 这个别绑错了啊。绑好了， 绑好了， 揪着这个弦，扽着这病人往这边来，来了，来，往这边来了，来，这边来了啊！来， 这什么事啊？这 那病人跟着啊啊啊！一直给扽到桌子旁边， 嗯， 桌子底下有个钉子，他把老弦那头绑钉子上了，这位病人就在这儿蹲着，想站可站不起来了， 嗯， 那扽牙扽的很，就这姿势多难受。大夫不理他了， 受罪 跑那边喝大碗茶去了， 不管了。 一会儿功夫围上一大群人呢，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谁都要看这热闹。 哎，二哥，这干嘛的？这是 说是呢， 这是拔牙的。拔牙怎么拴着拔呀？这有意思，咱瞧瞧瞧瞧瞧，都这儿瞧着，围上一大圈的人， 得 病人有点不好意思的了。 是，都当怪物看。 去去吧去。就你瞧什么呢？瞧拔牙没瞧见过？ 没瞧见过这样拔的。 将来你们牙疼不也得这样拔？ 是谁呀？谁呀？ 大夫，大夫来吧，你拿我当幌子不行啊？ 这才明白， 你给我让我们见瞧见我这干嘛呢？ 是 啊，拿我当猴养活着。来吧来吧 来吧。 这大夫才不慌不忙走过来， 嗯， 从大皮包里拿出一瓶子药来。 药？ 嗯， 什么药啊？ 炮药。 炮药？ 过年过节放炮竹那药。 哟， 不知道他哪儿逃回来的。 你家这玩意儿 打开盖，当当当磕上3下， 嗯， 黑乎乎一大片。 嗯， 病人一瞧就高兴了。哎呀，1.6元没白花。 怎么了？ 瞧见点药嘿。 哦，倒瞧见药了。 大夫，这是什么药啊？ 什么药啊？ 什么药啊？ 嗯， 麝香。 麝香？ 麝香怎么没味儿啊？ 对呀、 啊，没味儿啊，还没拿火点呢 啊！ 那玩意儿有用火点的吗？ 好家伙，炮药啊！ 这大夫啊，太损了。 怎么样？ 拿出一根鞭杆子香来，把这头点着了。 嗯， 大夫不去捅那药去， 让谁啊？ 他让病人自己戳火玩。 自己戳火？ 哎，那接过去，往那药面上一杵，药味一出来，牙马上就掉了。 哦， 这病人还真听话。 是啊， 也没办法不听话了。 嗯， 半个多小时这儿都酸了，心想赶紧拔下来就完了。 对， 接过香火头来，噗就杵上了。你说那炮药见火能有不着的吗？ 是啊， 呼，这一家伙吓得病人蹦起3尺多高了。啊！大夫，你怎么回事？你这 是啊， 花2块多钱那样放炮竹玩的？ 就是 是。你看这脸全黢黑了，我告诉你，您这眉毛都撩半俩去，你这个不像话。我哎呦，牙掉了。嘿， 这掉好了。 这就是马季、刘宝瑞合说的相声拔牙。北京正规曲艺表演团体的相继成立，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相声人才。这时期啊，不仅涌现了大量相声表演人才，还有很多创作方面的人才。让我们来听相声演员来宝刚怎么说。 赵振铎他们好多呢，啊，还有些个作家，像那个连春明了，还有那个北京曲艺团的写相声的王存利了。 说到这一时期涌现出的相声人才，从西城区青年曲艺队走出的相声演员贾继光显得十分骄傲。 我们西城区出的最多，像岳文啊、傅宽呐、啊、国盛啊、我呀。 当年已故相声名家侯耀文还在上学的时候，就经常去听西城区青年曲艺队的表演。那时的收费标准是2分钱听10分钟，只要下午没课呀，侯耀文就早早的把作业写完，然后带着学习小组的2-3个同学去听相声。可以说侯耀文的艺术基础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熏陶出来的。下面就让我们来听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片段《风俗与爱情》。

当过两天的卖铺的二掌柜李八， 不错。 你别提这种黑呀， 怎么样呢？ 就单提这种户啊，就不往远处说啊。你要把这远处说呢，花的坐火车你花的几块多，就拿瑞福枪去买， 怎么样？ 运气怎么接的五毛六嘛？ 感情 就没有五毛六，你买不着我怎么米也怎么心也怎么厚我怎么好味大？ 对， 来的我这个摊儿 啊， 换一个样的价，这个一个样的红啊，谁买我小不摊儿的，谁不偷我零五块二大？ 对了吗？ 要我们赌赌钱了，站住了脚步了，掏一掏十寸清零钱来吧。 哎， 这里工资掏，一寸五尺，零头我十尺的微一丈啊，三头一丈五，九一丈四，一的给两毛吧，一的给两块，四的给八毛，你给两块八，你们先说买不通，我这给我包着妈，给我裹上妈，两块八毛算不要了， 哎， 这只要了买了还不卖呀，额外省钱了还要让他，这不是八 怎么样？ 两块两毛钱，一个两块六， 哎， 两块六毛钱，内还不要，再两毛钱，你给两块四，两块 五毛 钱，里面还嫌贵，让你毛我取个毛，你给两块二， 老本。 两块毛钱，那还不要，再两毛钱 赔了。 你给这大洋整两块来吧，这不两块钱，你们先说买不通，我得给我包着嘛，给我裹上吧。两块大洋预备好了， 哎， 这只要买了还不卖呀，额外省钱， 怎么样呢？ 马上加鞭的还要让他，把这两块钱往外一推他， 对， 手给他一个子儿，一个棒子也不卖呀，这两块钱 怎么样？ 借着灯啊，搁着灯啊，打破了吧？你给一块九， 没有了， 一块八，一块七，一块六，一块五，一块四， 赔了， 这是不。不要你的给一块三呐、啊， 老本 这不一块三，让一毛去一毛，你给一块一， 别让了， 这不一块一，让五分去五分，你给一块钱 赔了， 这不一块钱，让五毛去五毛， 这不呢， 白拿去了，这个 白拿去了。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王世臣和班德贵二位合说的卖布头片段，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王世臣先生逐渐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他台风潇洒，表演火爆，基本功扎实，捧逗腻俱佳，擅长倒口以仿学见长，注重人物刻画，使包袱尽在情理之中。相声名师马季先生评价王世臣时说，在他心目中啊，除了侯宝林，相声界就属王世臣形象高大。下面我们就再来欣赏一段王世臣、赵世忠二位合说的传统相声《窃洗澡》。 你的这个意思吓我一跳，你的是做嘛的？ 好、啊， 我们这是说相声的。 哦，说相声的。 哎，对对对，咱没听过。 哦，没听说相声？ 可不是 啊。 那我到你此地来过。 哦，您不是我们此地人。 哎，我这头一趟，头一回。 哦。 您上这儿干什么来了？ 到这里呀、 啊。啊。 到这里，找蝈蝈。 找蝈蝈。 大先生， 您来的可不是月份，这冬天哪有蝈蝈？你要七八月份来，能有蝈蝈？ 你看，七八月份嘛呀。嘛月份全有蝈蝈？ 没那事儿。 你看，我找的是南蝈蝈。 哦，你找南蝈蝈啊？那得上南方找去，北方哪有南蝈蝈？ 南蝈蝈 做嘛呀？我说的是啊，南泥蝈蝈。 是我知道啊， 不就是两个须，头头是四个小爪，后头俩大横，一叫嘟嘟嘟嘟。 你说那叫拐子， 拐子。 我说的是南蝈蝈。 怎么南蝈蝈？ 他呀， 啊， 是我妈妈养的。 哦，你妈养过蝈蝈。 你妈那个瞎蛐蛐。 看 这句话，我说的是南蝈蝈。 怎么个南蝈蝈？ 啊，他呀， 啊。 是人， 是人， 他是我娘养的， 嗯， 我呢也是我娘养的，他比我大呢， 啊，他是我哥们儿， 我呢比他小，我在这弟弟， 哦， 找你哥哥呀， 哎， 男哥们儿， 哎，你哥哥在这儿干什么呀？ 男哥们儿在这里呀， 啊， 开买卖， 哦，开什么买？ 大买卖。 哦，开百货店， 那算大。我说的是大买卖。 什么大买卖？ 大粪肠子 啊，大粪肠子叫大奶奶， 可大粪肠子你看不起？ 没有啊， 你还不如大粪肠子。 嗯， 拐过去那个公共厕所 啊， 你就比不了。哎， 咱们比不了啊。 我看了看，一共八个孔子， 嗯， 一天操三回。 哦， 你们家几口人？ 六口人， 吃不了。不是，我说呀，是那个换那个钱，你们吃不了。 你倒说清楚了。那你见着你哥哥没有？ 见着了， 我见着了， 难过吧，阔气 是吧？ 哎，早在这个月份，出来戴这个帽子。都是他的。 什么叫他的呀？那叫水塔帽子 啊。爹呀，那个也陪着马宝吃的。 陪马宝穿大衣 啊，穿那个鞋都是离不鞋的泥。 什么叫离不鞋的泥？离不泥的鞋 啊。爹呀， 全不懂。 哎， 你哥哥对你怎么样？ 不错。 哦，不错。 男主人说行了，头一趟来 啊， 带你开个眼。 开什么眼？ 逛逛。 哦，逛一逛。 哎，上马路上我都没看 啊， 这个天津地方没有马逛的 啊， 没有马逛的。你街上就跑那个小屋子， 小屋子 脑子上还梳两大辫子。 那是电车。 哦，是 电车。 难道说我带你看电影去了呢？ 哦，看电影去。 哎，上那个 哪儿啊？ 电影铺子。 什么叫电影铺子呀？ 嗯， 那叫电影院。 啊，不是院子，是屋子里头。 我知道，那叫电影院子。 嗯，不是院子，里面是四方的。 你说的不懂，这叫电影院。 哎，到了门口了。 嗯， 从那儿有个小玻璃窗。 哦， 有个小洞啊。男哥们打钱拿出来递给那个人了 啊， 那个人撕了两张纸啊递给男哥们了， 手表处。 哎，到了大门那儿啊，那个人拦住了 啊， 男哥们把这两张纸递给他了 啊， 他就四下半拉溜了半拉， 他在这付卷。 我进去这么一看， 嗯， 嘿，哪里是电视段子的？ 什么呀？ 大戏馆子。 那就是电影院。 门口里边人嘛人没有呀， 没人， 有个台 啊， 挂着块飞毯， 那是银幕。 啊，在那会儿呢，就坐完人 了。哦，完了，怎么了？ 闹开了天气 啊， 黑天了， 他要开眼了， 伸手不紧张，对面看不见人呀。 是啊， 打我脑袋后再来这么一道闪。 哦， 咔啦一个雷，把那背单子劈两半了， 木拉开了。 他后面出了个人。 哦， 我怎么一看，嘿，外国人。 哦，外国人， 这女的。 嗯， 还长得挺漂亮的。 是的， 有两个男的，两个人坐在椅子说话。 嗯， 说着话，两个人还亲嘴呢。 你看这个怪还逗人了。 一会儿就拉开了战士了。 是啊， 这个大炮就响了，咣咣咣咣， 战斗片了。 机关枪咔咔咔咔咔，手枪掂掂，奔我就来 啊！ 把我吓坏了。 是啊， 我怕你的敌人 啊！ 我哥们儿趴下，还打不着， 打不着！ 你说打不着，打什么是误伤？男哥们把我救出来了，你看见？怕的一个一个嘛，不全中了呗？扔了扔了呗，谁让你花钱花钱钱去在这做梦呀？那就不是走，我带你吃饭去。 上哪儿吃去？ 啊，咱上那个啊灯影楼。 哎，灯影楼，那叫灯影楼。 哎，要来灯影楼， 人家叫灯影楼。 男跟男哥们爬那个小梯子上去， 楼梯呀。 在上去一看，有一间屋子一间屋子的 大座。 我进去一瞧，嘛也没有哎， 啊， 就趴着个大王八盖子， 那是圆锅面 儿，啊，过去人。 哦， 二位，你的点心啊， 我年轻我受不了啊，你给我来个枪毙行吗？ 枪毙？ 他点我的心我受得了啊？ 人家让你吃点心 啊？对呀，上了好几盘子 啊，都上了什么呀？ 上了有辣子手的，豆子鸭的，小扯骨的，小烤面的，小骨卷，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呀，一样一样的说。那辣子手的是吗？ 啊、那是套环， 豆子鸭的， 二五眼， 小扯骨的， 嘿，那是江米藕， 小烤面子， 棒棒。 你全吃过， 咱当然吃过了。 我这又上了一盘小撇仁， 小撇仁， 小撇仁。我们哪里撇了这么大字儿、嗯？这里撇了这么一点儿，舍不得上字，撇不起来。 但是冰的， 你别老切，你这是黑的，这是白的， 这是削了皮儿的冰的。 对对对， 全不懂。 又上了盘小四号的， 小四号 有这么大个，挺黑的，长一身戒，拿块地毡，出了鞋子就跑了。 是吧？ 还是我讲了半天，不讲了。 嗯。 拿那拿手抓着一个，往嘴里一扔，我尝着麻味儿呢，滋溜的下去了。 嗨，谁让你忙了？ 哎，又上了班，小死孩子， 小死孩子， 那孩子头子这么一点，嘴全扁了。 那是鸭子， 那鸭子不有毛吗？ 这是煮熟了的鸭子。 这鸭子是吃完了，倒完了，咱哥们吃完了。上了班这个白开水，漱口水啊，得咱哥们端起碗喝多了，一喝了一口，啊。睡 我睡了， 我说你怎么早一动起来？ 哎， 你睡得怎么呀？男短皮完喝了一口，睡了，压力大。 好， 又穿了盆洋火， 洋火， 那洋火码头，挺尖的。 你大馅儿， 哎，男怎么拿七个戳子戳子出来的？我拿七把戳子戳子腮帮子漏。我带你洗澡去呗。 哦，洗澡去， 哎，到澡堂子里。 哦， 到了澡堂子，大门我一敲，嘿，哪里是澡堂子呀？ 什么呀？ 是个刷钱场子。 怎么见 得？你里面有好些人全不对呀、啊，光着个腚配着片子人没对、 哎，那是洗澡的。 我过了个人，二妹，头一行，那我把衣裳脱完了，脱完了之后呢？我拿那裤带拴好了，这头呢我就拴住腿上了。 你拴那儿干什么呀？ 哎，不丢了呀？ 那丢不了。 你再说丢不了，在家里洗澡常丢裤子。 你在家哪儿洗呀、 啊？那坑里啊， 坑里啊，坑里没人， 是没人还丢裤子呢？那么些人，你这谁是偷裤子的？ 没法跟他说话。 过来那人说：“哎，别放心，没关系，丢不了，我保着。”我说：“你保着。”谁保着你？ 这还要连环保啊？ 男哥们说：“你可行。”那人还喊了一嗓子：“沈腾！”这你洗澡还进汤去？ 这谁在汤吃？那是池塘， 到了池塘门了。大门进去，我这么一看，哎呦我的娘啊！ 怎么了？ 可把我吓坏了 啊！ 不是澡堂子， 什么呀？ 到了阴间， 阴间 里面有两口大锅煮着好吃的呀！ 是， 哎呀，他妈那个人正嚷啊！哇，哎呦，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你出来，你嚷嘛呢？ 那是洗漱服了， 那洗漱不受力了，大着个子凳子那扒皮儿呢。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王世臣不幸患了肺癌，要进手术室了。按照惯例，医生也得做一点思想工作，就说：“王老，您别紧张。”话还没说完，就听王世臣说：“告诉你们，我老觉得我这肚子里有宝，手术时看好了，要是牛黄，我卖给你们就发财了。”就这一个包袱，手术室中沉寂的气氛一下就被笑声打破了。下面我们就再来欣赏一段王世臣、赵玉贵合说的相声小段《我吃这个》。 做一个相声演员呐，